勇留给海发呀登蒙啊人，西勇带着那古诗文，代表个南京啊十三省，领教几辈的文啊诗文。更古是西林个买发机，刘备西林个文诗文，宋文的兵，汉文的人，有文本有啊胸襟的门，自己个了留文文，还个生生的文变啊一本的金松金，来个呀都要领，人人都是个父母生，你要把我拥有恩。来生的北京的要也牛，怒火动得呀刀火融，非有根源木有啊根，北京的父母在何路啊生。男生啊把把他牙用啊金，死了就必要啊无论啊容，见过个万古是一动的字，思维八百是一目的凶，明天过病是本本的有我梦见个父母的金台也松。见过个万古是一动而止，思维啊八百是一怒而凶，一笔的杂就是刀下林，马一个来后还嘎子的。文了一行的有因的行，而文的是干乡里的门，文那个乡里的有好啊生，好乡里的好生呢是四个好生，你那个有四百九斤。想你是要好啊佛，电把的小事是莫争辩，见证啊完整的很牛啊面，见到老法的经书啊塞。问你个想你是好佛的好，想你个好佛是世世的好，你那个有时是白酒啊饮，大佛的还有啊影响力，送的呢还有个胡子啊病，想你个好佛是世世的好啊，你那个有时是白酒饮。乡里拜佛是临别的机，临别拜佛大师的。 了个一行者有因的行，三个呢手把母要好而生，手把母好生的时时的好，本末事情的不就变了您，手把母好生的子密的样，有娃、啊、有小孩、啊、有双娘。文了个一行者有因的行，是文人干的摩西也门，文那个摩西者要好而生，摩把个西服是东京的女，西把个摩不就东京的牛，在因的用西因的用，连摩个在西者很用啊用。问你的伯伯的要求好，念我把这个幸福的高，问你的幸福的要紧的脑，真脑爱有着公理的猫，脑那个医生是你应得起，你应该中服侍个脑那个你应该当。八十个伯伯有官法院，属官法院有小连连，若晚了官法者发犯呆，今晚官法自然言。龙井个板凳上淋流的顿，西湖山也有个自然卧室。问了个一行者有因的行，问了社干的夫妻们，问你个夫妻者要佛身，颠簸的小事者要得也过。兄弟我乃是得我，问你的福气是有好的福，电报小时间我打干啥有大的福，打不个本能是不得能，大伯个文章的代本人，文章的本色是一佛是大诺力就大佛。有人的东西就东西也买，无言的东夫就高寒的难，门人无道就必有的紧，文章带到是永永的心，是不可爱人的自然的人。跟你的夫妻是要好而生，颠簸的小事是莫正面，严正啊完整啊很直面。你打个三针就等等多，管打三个在京等的民，也莫个扰，也莫个闹，扰扰啊闹闹是有么好， 农夫是走这个基本的兵玩这个背包就带的农夫个得家的三公人就那个屋里是好活人就那个连你是无恩干就那个三个是无恩的恨就那个金子是无恩的了有熊将人的很淡的在更紧的细小的家应该来有熊将人的了淡的肥无杂无烟的了本的鸡有杂的有烟就了解淡你告诉我你是有根本了这个三肥到四肥你带我这还就拉四肥文鸟一行的幽音的行有文的色干的林沙门文你的林沙的腰外后外身要有个马的是老佛系来你这节目的生活机来你的孩子的技术机我只是马上的有自己心跟你的林沙的腰龙筋也莫爱不是莫疾病病夫恩的都应的用加东西要风筝应他见的跟我用远比是难求的进入的佛远近的本路是进入的灵阴灵的还有个护法宁亚生一本是文静的鸡刘以恩干了九人的名要有个比我就跟你等引那个这名字再也不完了